在演出的间隙呢，我采访了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指导老师王春妹老师。 孩子们演唱的时候呢，我看到观众席里面哈，有一个小朋友估计也就两岁吧，还在地毯上爬，一边爬一边抬头看着舞台，也特别的可爱啊。那在这个演唱整个的过程当中，我看您都是在后台盯着电视器，有的时候替孩子们高兴，有的时候又捏着一把汗那样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看您都是精力都集中在孩子们身上。 哎呀，这个演出就是就跟战场一样啊，所以很紧张啊。就像这样的演出，因为虽然我们也经历过两个多月的排练，但是呢，毕竟那个乐队呢是昨天才刚刚到北京来，只合作一次，然后就上台。爵士这个特点呢，它就有很多即兴的东西，所以各种舞台调度，孩子们不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排练，所以我们老师呢就非常的紧张。另外呢，就是有很多调度呢，在我们自己内部呢还没法排，只有到了中山堂的这个现场才可以做，所以很多动作呀，还有一些我们队伍的变化，都是今天中午刚刚上午排练的时候刚刚做的，所以就特别的那个紧张。我老师我在后面一直是提心吊胆啊，就包括说那个队伍跟他们说，做完一个动作的时候不断的要调整队形。你看今天这个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二排忽然就长了一块，第三排就缩进去一块，哎呀，就老觉得不够完美。 嗯，啊，其实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呢，也让您经常会感觉到很欣慰，是吧？ 嗯，哎呀，特别欣慰啊！你说只有一多半的小朋友没上过什么舞台，更没上过中山音乐堂这么大的舞台，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呢，这个我也会觉得呢，哎，孩子错就错吧，啊，他以后肯定会通过今天的这个演出，他就能长一大块，甚至可能相当于我们三个月以上的这个学习的分量吧。 嗯嗯，看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总是照顾孩子们，包括吃饭哈，总是看看孩子们够不够呀。孩子们是昨天刚取到的新的演出服哈，包括腰带，有的小朋友又丢了呀，或者又不会系呀。我看您就像妈妈一样操心啊。 哎，我都习惯了，因为呢，就是这种演出吧，我一般都是。我一定要亲力亲为啊，因为小朋友们他们都那么小啊，他们平常都是独生子女，所有的事情都有爸爸妈妈来做。你看都有人连扣子也系不好啊，腰带就别提了，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腰带啊，自己让他俩家长了都不会能让他做的啊。但是呢，我们的孩子我要不放手让他们这么训练的话，他们永远也提高不了。我只能让他们这么做，然后呢，在这个后台的时候，都是大的帮着小的啊，然后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他们都能做得很好啊。我觉得那个我不让家长来，虽然我辛苦点，但是呢，小孩们是能够很快很快的提高的。 嗯，春妹老师，您看您27年从事儿童合唱工作哈，那有很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学习唱歌，您对这些想学唱歌的孩子和家长，您有什么建议吗？ 嗯，我觉得如果孩子们特别喜欢学唱歌的话，还是要去合唱团比较好。 正规的合唱团。 对，一定要去正规的合唱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太功利。 嗯， 不要每天要想着我什么时候去演出。我觉得学习音乐都是学给自己的，首先是学给自己的，然后才是学表演的。 嗯， 而且表演呢也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去表演的，所以我这就还原的时候，我们学音乐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不是为了纯粹是表演的，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自己内心更强大、更丰富、 更快乐啊！ 更快乐，这是一定的。 嗯，孩子们唱歌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系统一些。首先呢，就是你要选择一个正规一点的合唱团啊，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要按部就班，不要太好大喜功啊，也不要每天想着我考级呀、啊，考怎么考级啊，每天去想着怎么去表演啊，那这样的话你才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习。 嗯，春妹老师，您憧憬一下哈，您觉得以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它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的梦想呢，就是能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首先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参与，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能够做更丰富的事儿，比如说我很想做 音乐剧啊，这个音乐剧的东西呢，我们以前已经开始做过了，一二年已经尝试做过了，但是呢也很不成熟啊。我希望能有很多的作曲家啊，为孩子们写歌，让他们创作很短小的小剧，让他们去演啊，让他们去亲自参与去实践，这样呢孩子呢不光是能够唱歌了，然后也能参与这个全方位的去表演呢啊。另外呢我还特别希望呢让我们的小朋友不光是唱歌，也应该学一学形体方面的这个经历，这样的训练啊，这个训练呢不是舞蹈的专业训练，而是基本的形体训练，就是音乐跟舞蹈之间的这种结合，能让小朋友通过唱歌啊，能把这些东西也学一学。另外呢，我们的小朋友基本都是学乐器啊，他们都是通过唱歌以后又学习门乐器，然后又参加我们的团队啊。我都希望呢，今后能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这样学习，而且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有这种想法。啊，而且我也希望更多的学校的老师，包括我们的领导们啊，少搞一些比赛啊，多让孩子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啊，由浅入深的去搞这种参与这种合唱的这种学习。而且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作曲家们能给孩子们写一些，让孩子们喜欢的合唱，由浅入深的啊，从单声部的，从几个音开始的，然后变成更复杂的啊，这种合唱的东西。我们呢现在用的很多教材都是从国外买的，但是特别缺乏的就是中国的这种系统教材。这未来这几年我特别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 哎呀，这酸甜苦辣那简直就别说，我真的没有自我，完全我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哪天是我的休息日，确实是这么讲，这几十年了，几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也不知道你说什么时候不办公啊？今天我星期一星期二我不办公吗？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正常的，必须要从早到晚的就是要在这儿少年宫去教课。我课余时间我也很少出去，有人请我去辅导啊什么的我也很少，几十年了我没带过一个私人学生。 嗯， 就从事我们这个音乐工作的人就特别少，像我这样的，我觉得我要是这样的去满天去飞的话，我没有更大的精力，我就从事我自己的学生这边的教学了。而且我上课的时候必须精神饱满，非常的饱满的精神来给学生上课。我现在岁数大了以后嘛，就是睡眠不好，我有的时候为了保证六日的来上课，我到星期六星期天我就吃安眠药。 哎呦， 这样的话我能让我自己大脑彻底休息下来，然后能够这样，因为声音才能够休息好，我才能够保证第二天我能够非常饱满的这个状态给学生上课。 嗯，所以您付出了太多太多了哈，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 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忘掉一切的苦恼啊烦恼都会忘记，在课堂上跟孩子在一起真的很快乐。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就跟他们在一起，我会什么烦心事我都不会记起来了，就会想到他们。而且越岁数大了以后，我越觉得跟孩子在一起就特别快乐，特别充实。 而且孩子们经常他们那种天籁般的那种歌声，天使般的声音，让大家心灵会很纯净。 我觉得真是童声合唱团的声音是真的是最美妙的。我们合唱团曾经跟一个巴洛克的室内合唱团一起合作过啊，3月7号我们在一起演出过啊。当你听完大人的混声合唱团出来的声音完了以后，再听着孩子的声音的时候，你就立刻让你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很多老师哈，就是在跟孩子们一起唱歌的时候，就是当孩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台上，我们自己就掉泪了。我自己也参与这个演出了，我们真的掉泪了。 看孩子们演出或者说跟孩子们一起参与演出的时候，经常会热泪盈眶吗？ 我觉得我反正是经常会在这个，有时候我是这样哈，每次咱们演出的时候我都拍录像然后我带他们出去上出访的时候，所有的录像都是我亲自拍的， 然后呢，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做这片子，我每天就看着他们拍的那个视频，我就自己在家里的，有的时候就自己不由自主的哈哈的乐，然后就你可能别人看着我跟他形象可能都可笑，咧着嘴看着小孩在那儿，哎呀，就好像当时他们当时就是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怎么表现的，我都好像那个那就像电影一样哈，就在放在我面前啊，我真的是很不由自主的就。经常泪流满面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 您有这么多的付出一定也会有回报，回报就是孩子们这些优美的歌声。 哎呀，就是当每一场音乐会搞完了你就说我都会那个，就是他们这些歌我在脑子里会唱好几天，哎呀，白天黑夜的，特别是晚上，哎呀，总也睡不好觉，这一段时间排练的这些东西就会在脑子里不停的唱，老是挥之不去啊，就是很让你难忘的。 您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姑娘一样，永远住在童话当中，永远住在孩子们当中？ 嗯，我就觉得越老就觉得自己小了的感觉啊，以前还没有，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年轻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比他们大哈，就是现在呢就觉得哎呀，我越老了吧，越觉得好像我变年轻了，更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些孩子了，比我年轻的时候更能接受他们。 如果让您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您还会选择做少年宫合唱团的老师吗？ 怎么说呢，我就属于那个干一行爱一行的那种人啊，就是其实我本人呢，我自己的个人爱好哈，我特别喜欢搞演出。 哦， 啊，你看我这么多搞音乐会哈，我特别喜欢策划演出。我呢教合唱实际上是领导当初把我给拽到这个合唱团里面来的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喜欢去搞演出啊，去搞策划这种跟音乐教育有关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竞赛啦、表演啊、展示啊，还有一些群众性的歌咏啊，反正就这一类的吧，这种活动我觉得我更擅长做这个。 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策划人的这个功底就需要了哈。 哎，你既要有高潮，什么地方是需要有高潮的，什么时候地方需要展示的你的训练的，什么地方需要热闹，大家伙就要有互动了，是吧，什么地方你就要非要把观众给勾起来他的那个兴趣，是吧，这些东西就是要精心设计，实际上是有设计的，不是说随意传一些曲目传来一块演吧啊。然后我们每一场音乐会都是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而且每一场音乐会都要追求不同的内容和我们不同的特点，都要有它的一个，咱们说要点，有点。 对，而且我发现像我们这次欧洲经典童谣爵士宝宝音乐会，就是您设计了好多个互动的地方，就是互动特别多，比以往我参加的这个音乐会互动的都要多。 因为现在呢我发现观众们就是喜欢音乐的小朋友还有家长们愿意让孩子就是在这方面特别想让孩子接触这个音乐的这个家长越来越多了，他们特别愿意让孩子在这个环境来熏陶啊，来感受。那么我们呢就觉得让孩子们更多的人来参与你这个活动是更好的。就是以前我们策划的音乐会，每一场音乐会我们会推出一首歌的，就把那个歌曲印在节目单上，就是推新歌。我们每次的音乐会都会做的，每场音乐会必有一首歌，让孩子们到处去传唱。你看今天这个音乐会，因为是对应宝宝的音乐会嘛，它这是以欧洲经典童谣为一个主要内容的，是我们自己的专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每次都会有的。 所以每次您都会精心的去设计哈。 对，我们会选择一个大家都能够比较简单的都能学会的歌曲，甚至我们在音乐会上会教唱的，就教一大家来唱一首歌。 你像今天的演出呢，就有教大家一起来做动作哈，小鸭子一只翅膀两只翅膀，然后扭扭屁股。 这个歌呢，就当时我们还用个小插曲哈，就是那个就翻译者他就跟我给了我这么一个这样的谱子给我，其实呢就是里面没有谱子，光是歌词。后来我就一直跟他讲，我说这没有音乐呀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那个 你给我唱一下啊，我们把谱子记下来就行。后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小朋友做的这个念的这个歌谣，当然说的是丹麦语哈。然后那一边小孩一边做就做这个动作。后来我就说，这小朋友没有音高啊，他唱的不准，我们怎么做呀？没办法，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找一台琴给我弹出来单旋律就行，哪怕拿手机的那个小软件弹的都可以。结果后来这个女的呢，她又给我发过来一个她唱的。啊！我一发现呢，我们一听，他也没有歌的那个调调。我说那怎么可能？这个人他说他是合唱团员，为什么也是这样的呢？哎呀，给我急坏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能不能给我找一台琴弹一下这个旋律啊？后来呢，这个人呢就给我发回来一个谱子，发了一个谱子，我一看，哦，这个谱子呢就是哆咪哆咪哆咪这样子的啊。后来呢，他呢在这个同时的时候呢，他可能找了一个写中文的一个人给我写了一封邮件啊。这个邮件就说呢，说这个曲子就是小朋友读的歌谣，根本就不是唱的。我才明白了，这个曲子就是读的歌谣。后来我想，哎，这个放在我们的音乐会上去读歌谣不也很好吗？ 对， 小朋友们就是喜欢读的歌谣的，是吧？ 对，所以就成了现在呈现的这个样子哈。 对，然后呢让乐队的这个他们乐手们让他们自由的给我们伴奏啊，他们会用他们自己，他们很快的，他们可以给即兴的给我们帮助大家能感受到，哎，这个小鸭子的这个音乐形象，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背景的铺陈。 春梅老师，您今年是在合唱团工作27年，那您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哎呀，真是任重道远。我现在已经挺大岁数了，我都准备想退休了。我今后的打算呢，就是， 但是孩子们肯定还是离不开您，您不能退。 我特别想呢，能够找到一个特别年轻有为的小指挥啊，能够马上能进入到我们的合唱团里，能够跟我一起协助我来工作啊，也应该说是我是来协助他工作啊，然后继续呢把我们合唱团的这个优良的传统啊传承下去，把我们这些年来童声合唱训练的这些经验还有我们的理念传播出去，也很想培养年轻的教师啊，应该说培养一批吧青年的教师啊，能够把我们这个的关于合唱训练